王杰希。别说场中选手了，就是拥有上帝视角的观众，在这一瞬间对于王不留行的突然杀到都感到离奇和诧异的。实在是场上每一处的对决都是那么的眼花缭乱，从叶修的军魔校掩护，再到他从天雷地火中冲出牵一发而动全身，两队选手一个接一个地陷入一团纷乱的攻守交换当中，接连不断的变化让观众目不暇接。而这过程当中，王杰希和唐昊却是两队各自没有介入乱局的人，于是这两人的存在竟然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看得专注点的甚至都忘了这场上还有这么两位在对决。直至此时，王不留行突然从天而降，带着粉碎星辰一般的滑动轨迹，扫把旋风狠狠地抽在了一叶知秋的背后。王不留行杀到，所有人才想到还有这么一个人，想到之前和他纠缠在一起的对手。现场观众是幸福的，全息投影彻底拉开了看现场和看转播的差距，他们拥有可以完全鸟瞰全局的视角，只是这一次连他们都忘却注意那边了。直至此刻，现场观众在转移视线，电视直播正连忙切换镜头，目标唐三打。于是现场观众的注视中，电视直播的镜头中，唐三打荣耀第一流氓因为唐昊的提升已跻身最顶尖的角色，此时正以一个十分狼狈的姿态趴倒在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所有人被疯狂的好奇给吞没了。进行电视转播的一方痛苦非常，因为此时战斗依然在异常激烈的进行，他们无法切去看那段回放。 上小镜头， 负责人员吼道。于是所有收看电视直播的观众硬生生在电视屏幕的下角上看到一个撕裂中的小画面，将之前发生的事呈现给大家看。没有观众介意这一点，因为他们也超级好奇王杰希和唐昊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场观众呢，他们得不到全息投影的回放，但是现场的电子显示屏上却在完全不影响继续观赏比赛的情况下，将方才那一幕呈现给了大家。所有人看着，事实上这并不太长，就从君莫笑帮大漠孤烟掩护，再到王不留行将一叶知秋扫飞，这个过程也根本没有多少时间。而在那一堆人纷乱的时候，发生在王杰希和唐昊这边的事儿其实很简单，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唐昊被王杰希打爆了。一句话虽短，但信息量着实惊人。唐昊早已是所有人都认可的，站在最顶尖的，不输给过去现在任何一位大神的顶尖人物，现在就在刚刚短短的瞬间，他被打爆。打爆的意思就是全无招架之力。这种事儿实在不应该发生在一位顶尖大神身上。电视转播没有重放一遍就立即作罢，继续切割出小窗重放着第二遍。现场的电子屏更没有只放一遍，甚至又加了两个视角镜头，从不同的角度加倍的重放着。这不是微草的主场，但是在片刻的寂静后，现场爆发了好似主场一般的呼啸声，而这只是为了一段回放，一段已经过去了的回放。 这个是 电视中的潘林和李一博也放弃对现场比赛的解说，追加点评这一过去。 这是真正的魔术师啊， 李一博下结论。是的，匪夷所思的打法，完全无法捕捉的轨迹，仿佛魔术一般的节奏和变化，这就是王杰希昔日帮他赢得魔术师这一称号的手段，也是他为了微草战队而收敛了很多的手段。现在看来，这手段王杰希可没有彻底遗忘。在这场全明星比赛中，在这样一个完全不需要他承担过多职责的比赛中，他很轻松地释放出来了。于是 唐昊这个第七赛季入队，从未在场上领教过魔术师，只从影像资料中看到过昔日魔术师打法的年轻选手，被打得完全找不到北了。看懂了这一点，其实大家都很清楚，这不是实力的差距，只能说唐昊遇到了他始料未及的事情，就好像所有选手在初选军魔校时的手忙脚乱那样。单挑场上被叶修打爆了的职业选手可也不少，唐昊暂时还没遇到军魔校，遇到恐怕也会像赛季初时的很多人那么狼狈，毕竟已经有了近半赛季了。可是他在这里遇到了王杰西，魔术师的那个王杰西，他虽然看过，但是没有太深研究，因为谁都知道王杰西现在不这么打了。可是谁又能想到这次的全明星赛场上，这家伙突然又把他的魔术师打法给拉出来了呢？观众对唐昊的遭遇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是更多的还是为这种埋藏了许久的爆发感到爽快。王杰西突然之间就成了场上的主角，所有人都开始去关注他的表现。唐昊呢？他当然也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被揍得如此凄惨，但是以他的性情，又怎会拿这种理由来平衡心态？当唐三打最终狼狈地被打翻在地的一瞬，唐昊心中的暴躁已达顶点，他疯狂地操作着。唐三打翻起身，转过视角再一看，那一段叶知秋也像他一样被一通暴揍。孙翔和唐昊一样第七赛季入队的选手，两人可说是新生代选手中最璀璨的两位，同时也是从来没有亲身领略过魔术师打法的两位，最后的结果也就不那么让人感到意外。王不留行天空急坠，扫把旋风直接将一叶知秋扫到一边后，那星辰的轨迹继续在一叶知秋身遭弥漫着，很快一叶知秋就也被尴尬地扫翻在地了。接连两位 A 队大神就这样被打翻，对局面的破坏当然非同小可。周泽楷急忙操作一枪穿云转火，子弹朝着王不留行疯狂地扫去，却只击到灭绝星辰从空中扫过所残留的痕迹。周泽楷，第五赛季选手，微草战队第五赛季冠军。这个时候的王杰西就已经完成了打法上的蜕变，所以即使是周泽楷也没有亲身接战过，但是他至少比较接近那个时代，耳濡目染更多。当王不留行再转朝他冲来的时候，一枪穿云终于没像唐三打和一叶知秋那样瞬间就被打爆。王杰西对 A 队风卷云残般的清扫到此打住。但是周泽楷的局面也不乐观，毕竟他也缺乏应对这种打法的经验，只是凭自己直觉和操作和王杰西周旋，并没有给场面造成什么改观。 我去，比赛老王你一个人解决就好了。 叶修这时惊呼着，看起来是很寻常的一句吐槽和惊叹，但是一些有心人却很快意识到，就连拥有上帝视角的现场观众都因为场面之紧张忽略了王杰西打爆唐昊的场面，叶修这个在场上忙碌着的家伙竟然把这一切都收到眼底了吗？所谓高手眼观六路的传说原来是真的。 别废话了，王杰西冷冷地回了一句。 他说这话当然比起黄少天说出来的要有力度一千倍， B 队的几位又岂会不知抓住这种机会。唐昊还试图去找王杰西复仇，却已被韩文清的大漠孤烟横生截住。叶修的军魔校在一枪穿云的火力被王不留行拉走后，压力顿减，一边朝王杰西吐着槽，一边施展起了变态的技能走位。一叶知秋还没来得及从地上直起身子，军魔校已杀至他面前，狂攻席卷向了这个目前场上血量最低的角色。同时呼应起军魔校攻击的是和叶修默契无比的苏沐橙。楚云秀的风城烟雨也在此时丢出了法术， 对叶修和苏慕城的攻势进行掩护，地图法术接连不断地轰向了蓝雨的那对搭档。场面真的只能用瞬息万变来形容，转眼间许多人都已经交换了对手，唯一没有变的就是孙翔的一叶知秋继续遭受场上最强烈的猛攻，而这一次可不再是他强行冲阵搞什么牵制了，是实打实的成了 B 队的主攻目标。在没有治疗的战场上，以这些选手的操作和他们手中角色的强力输出呢是很猛烈的。不过孙翔要算运气好了，此时对他合击的恰巧是场上角色中论数据属性相对较差的两位。菊母校恐怕是24位全明星中唯一一位武器未到75的，也是银装最少的。沐雨成风武器倒是已经75级，但是其他装备的提升比起已经积极堆升了一年的其他全明星角色还是有点差距，孙翔因此勉励还能让一叶知秋活着。 很遗憾输出有点血啊， 黄少天的业余生还终于在玉文州对楚云秀的牵制下突破了风城烟雨的封锁，和他的声音一起冲到了君莫笑身旁。 真是吵死了，这儿交给你了， 叶修叫道。前句话说谁很清晰很明了，哪怕不带入场景很多人都会想到，但是后半句交给你了，这个你是谁？观众不解，解说和嘉宾茫然，叶修的君莫笑却又在此时突然从战局中抽身，风一般的走位已朝玉文州的索克萨尔冲去。王杰西的王不留行也在空中划出离奇的轨迹，连枪王的子弹都无法追逐，目标索克萨尔。 B 队所谓的你好像只有一个人了，韩文清，大漠孤烟，猛虎乱舞的大招再一次开启。